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赵匡胤大伙儿都知道，这是大宋王朝的开国皇上。这开国皇上跟后世的皇上还没法比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比如说吧，您一出生就是一皇子，长在深宫内院，平常没事宫门都不能出，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干什么学什么都有人记录在案。可开国皇上就不一样了，做皇上之前他干了什么，没有一个档案能够详细记录的。不过呢，这倒是成就了一段段的民间传说。在京剧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《千里送京娘》，这讲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当皇上之前他的一段风流韵事。意气凌千古，英风透九霄。做皇帝之前他是一方豪杰，行侠仗义，千里护花。小女子大胆追求爱情，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悠悠一片芳心覆水流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上集。在古代，这皇上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。所谓真龙天子，顾名思义，不是凡人家的孩子，而是老天爷的儿子，是上天派下来统治人间的。可老天爷是谁，甚至说有没有老天爷，这个老百姓谁也说不清楚。既然是天神的孩子，出生的时候肯定也不一般。古代皇上啊，都会包装自己，经常拿一些个不好考证的事儿去忽悠老百姓。您比如说做梦，明太祖朱元璋就说了，我娘刚怀我的时候啊，梦见一神仙给他一粒仙丹，这药丸呢放在手里会发光，吃完之后嘴里还冒香气，等到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头一片红光，照得跟白天似的，这邻居还以为我们家着火了呢，都跑过来救火，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而是一代开国皇帝我出生了。您看朱元璋的出生啊，他老娘到底做了什么梦，这谁也不知道，也没法考证，说什么是什么。至于这满屋的红光更不能考证了，经过战乱，这朱元璋的邻居可能早就死光了。就算还活着的，现在朱元璋做了皇上了，您能说皇上编瞎话吗？谁也不敢说这话。做梦啊，这是最常用的手段。还有说梦见太阳啊进了肚子，说龙飞进肚子了，这些事儿都有，花样百出。朱元璋这个还算低调的，汉高祖刘邦的更神奇，说自己是母亲和天上的神龙生的孩子。您听听，就为了证明自己这皇上的身份是合法的，哎，给老爹扣一绿帽子。 看来这做皇上的代价还真是不小啊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在洛阳一个军人家庭，他出生的时候更热闹，红光绕世不说吧，还有一种奇异的香味，经久不散，飘的整条街都是，而且这小婴儿的身上是一片金色，三天过后才慢慢褪去，不知道还以为生了一个金疙瘩呢。您看说的这么神乎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开国皇帝啊，您想都是推翻了前朝的皇帝，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来看呢，您当皇上推翻前朝的皇帝，这属于不忠啊。既然您说这是历史的更迭，朝代的更换，就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啊，天授皇权，所以得把自己的身世啊说得神乎一点。除了皇上的出生，这长相也能大做文章，一般人长得丑啊哭都来不及呢，可皇上要是长得丑，嘿，这成资本了。汉高祖刘邦他还有一个称呼叫龙准公，这龙呢就是隆重的龙，准是准备的准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呀是因为刘邦的相貌而得名的。史书上说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，美须左骨有72子。美须然，左骨有72子，这好理解，一口长胡子，好看，美髯公。左骨嘛就是左腿上有72颗红痣，所谓这个龙准龙颜呢，这就是典型的帝王长相。龙准说的是高鼻梁大鼻子，最好是直上印堂，连脑门都鼓，两眼之间不能塌下来，这在相法上称为叫伏羲鼻。这龙颜呢，颜指的是颜面脸，龙颜说长得脸呢像龙一样。龙什么长相啊？您看这龙王爷额头是方的，而且额中间啊有一块隆起的骨头叫耻骨，据说龙只有长了耻骨才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，一般人的额头啊大多数都是圆的，而开国皇帝自然长得跟老百姓不一样，方额头，而且这脑门中间有块凸起的骨头，这骨头叫日角，一般的开国皇上都是这长相。这赵匡胤的长相也非同一般，龙准龙颜，面泛红光，而且生的是峨眉凤目，这凤目啊说的就是丹凤眼呐，漂亮归漂亮，但是看着有点女气，粗中带细，刚中带柔。这位说了，皇上都长得龙准龙颜，那岂不是皇上都一模样吗？其实啊，这人跟人长得差别能有多大呀？一鼻子俩眼睛，中间呢差不了几厘米。再说了，古代没有照相机，说皇上长得龙准龙颜就是一概括性的描述，说白了就是夸他。您呢也别较真，这就等于是皇上专用的一个相貌名词。且说赵匡胤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性格豪放，胆略过人，四肢发达，头脑还不简单。他的老爹经历后唐后晋两个王朝，做的都是武官，这赵匡胤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，特别的喜欢。一到老爹检阅军队操练阵法的时候，这赵匡胤呢就跟在老爹屁股后头看得津津有味，一头扎进军营里边摆弄十八般武器，哪个是硬弓啊，哪个不好拉呀，他就玩哪个，哪个马性子烈呀，他就训哪个骑哪个，十八般兵器一学就会，一学便精。可是老爹做了一辈子武官，一心想着儿子好好读书，以后别跟自己似的风里来雨里去，光是有把子力气。一看赵匡胤玩兵器，他老爹就吼他去，小孩子家家的玩什么刀枪啊，念书去。被老爹一吼，赵匡胤不服气了，张嘴就顶，玩刀枪也不是没用啊，治世用文，乱世用武，现在时局这么混乱，各路兵马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现在练好武艺，将来才能找机会崛起，才能定国安邦，不枉此生啊。老爹一听，嘿，这小子顶嘴还一套一套的，卖盆的掌柜的一套一套的，我让你念书是害你啊，这孩子您越来越胡闹啊，不行，赶明儿啊我把你送到私塾去啊，让你去那儿念书去，让先生管着你。老爹一心想让儿子读书， 赵匡胤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只好乖乖听话。没过几天呢，被老爹送到私塾去了。可他没想到在这儿竟然结交了一帮的盖世英雄。赵匡胤被送到姥姥家那儿读书，进了私塾啊，这私塾规模不大，只有20来个学生，可是这20个孩子里边藏龙卧虎啊。后来的周世宗柴荣，一代名将石守信，这都是那时候啊在这私塾上学的，一帮孩子个个聪明绝顶，有胆有识，用现在话说这明星班呢。这几个孩子倒是能玩到一块儿去，可架不住这玩伴一多，谁也没心思念书了，男孩又淘，这几个孩子经常在一块儿出馊主意捉弄这个私塾先生。这天私塾先生正教书呢，让他们背这个千字文，这先生坐在后边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啊。那会儿古代人先生教书酸呐，得端着劲儿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尘肃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这几个孩子呀也假装摇脑袋啊，一下一下嘴上跟着嘟囔，实际上呢烟手里攥着一把小石头子儿，趁这先生不注意就拿这石头子儿啊砸在门边上，那有一棵草，砸这草玩，看谁砸得准。砸了几下谁也没砸着，这赵匡胤着急呀，回头看看，哎，老师还闭着眼睛呢，慢慢的把这身子探起来，往前够着身子，单眼瞄准，瞄了半天，啪，这石头子儿啊不偏不倚正打门框上。赵匡胤赶紧一抹身回来坐下，先生一睁眼，什么动静？看了半天没什么呀。这几个孩子呀在底下偷偷乐。过了一会儿看没事儿了，这私塾先生啊接着教书，这脑袋又晃上了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这几个孩子呀先看先生没反应，胆子更大了，几个人一块扔这石头子儿。其实啊教书先生教这么多年书了，多么调皮捣蛋的孩子都见过，他就是想抓一现行再狠狠地教训一顿，要不然这些顽童扭点就忘了。先生还是摇头晃脑，假装什么也不知道，可是这眼睛没全闭上，眯着一条缝，就看哪个孩子捣乱。果不其然，刚读完两句，这赵匡胤偷偷摸摸的又站起来了。这回先生啪一睁眼，这手一拍桌子，顺桌子上就抄起戒尺来了。干什么呢？这赵匡胤给吓一跳啊，一屁股坐椅子上了。先生走过来，张手，拿着戒尺，照着赵匡胤的小手啊，啪啪啪，一顿打。被先生打了一通板子，赵匡胤气呀，小肚子鼓鼓的。等到了放学，他找到几个小伙伴，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商量好了要捉弄一下私塾先生。第二天私塾开门，小孩都上学来了，这一整天几个孩子老老实实的，谁也没捣乱。先生微微一笑，看来打一顿是管用啊，瞧这一天多么的老实啊。这先生心里头啊暗自得意。等到了晚上，孩子们都走光了，这私塾先生啊他家就住在学堂隔壁一间房子里头，晚上睡觉了。天冷了，晚上起夜想起吧又懒得起，被窝里暖和，这老师啊就伸手把桌子底下的夜壶给抄过来了，在炕上睡眼朦胧的就开闸了。尿着尿着就觉得这怎么这腿底下这么热乎啊，拿手一摸，哎呦坏了，全尿炕上了。赶紧起身点灯，这一看吓一跳，我这尿壶底下怎么漏了，旁边好些个泥。为什么呀？感情啊这是那几个孩子玩的花招，这一整天都老老实实的呀，等到放学了就不是他们了。恶作剧计划开始，一个孩子顺手啊把这先生的夜壶给偷出来了，赵匡胤拿了一个长矛的枪头，把这尿壶底儿上给钻了一个眼儿，旁边孩子挖胶泥，把泥挖好了就给这眼儿堵上了啊，从外边看您看不出来， 然后偷偷的把这尿壶再顺回去。这先生不知道啊，大晚上顺桌子底下抄起尿壶，这开闸，您想啊，这先生憋得也狠，这尿也冲，把这泥给冲散了，一点没糟践，全到床上了。这先生给气的，大冷天的直冒火呀，这一定是那几个孩子捣的鬼啊，尤其是那个老赵家的，生性顽劣，他怎么打都不改。哎呀，这些孩子可是没法办的，一边说一边拧裤子。换好了裤子衣服之后，甭睡了，被窝湿了，坐在书桌前头愣是熬了一宿。第二天公鸡打鸣，这先生啊第一个就来到学堂了，往私塾门口一站，专等着赵匡胤。这天赵匡胤呢也来得早，为什么说来得早啊？没说勤俭，不是勤俭，他来得早啊，就想看看昨天晚上先生尿没尿炕。远远的就看见私塾先生站在门口呢，这赵匡胤呢心里头也犯怵啊，心说莫非我这计划成功了，先生真尿了炕了，在这抓现行呢。再一想不对，我不说这先生啊，他怎么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壮了壮胆子，一扬头，装着没事似的往前直着走，跟先生打招呼，先生您早，您这儿凉快呢。您听听，这就心里发虚啊，说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大冷天的都秋后了，谁站门口凉快玩啊。这先生也没在意，招了招手，来来来，先生问你件事儿啊。这赵匡胤几步走过来，强压着紧张，这心口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厉害。先生找学生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呀，我那个夜壶它怎么漏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赵匡胤摇摇脑袋，您那夜壶太深了，我不知道。先生叹了口气，你这个孩子做错事还不知道悔改，你这样的学生我没法教你了，你收拾东西，你回家吧。赵匡胤万万没想到啊，自己搞了一恶作剧，把先生得罪了，现在先生下了逐客令，给我轰回家去了。这要回家挨顿说是轻的，挨顿打也不是不可能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赵匡胤看看先生，又看看周围的小伙伴，一扭头冲进屋里头，收好了东西掉头走了。本来他就不爱念书，这先生还这么小心眼儿，跟一孩子过不去，把我轰回家去了。回家就回家，大不了屁股开花。赵匡胤头也不回带着东西就走了。这天呢孩子没回家，在外头闲逛了一天，估摸着到了下学点了，这才慢慢悠悠的往家走。一进家门钻到屋里啊，怎么叫也不出来。转过天来，赵匡胤收好衣服，打了一个包裹，就跟姥姥姥爷告辞去了，说我呀把先生得罪了啊，怎么怎么回事，这先生把我轰回来了，我也不想念书了，您二老呢还是把我送回去吧。这姥姥姥爷拧不过赵匡胤呢，只好把他送回洛阳，让他回到老爹身边。到了洛阳，这老爹想生气，摆着架势要打他，愣是没舍得下手。几个月没见着儿子了，这心里头也想啊，叹了口气把这巴掌收回来了。你这混小子，念书不好好念，到处给我惹麻烦，你给我在家老实待着，听见没有。一顿数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。没过几天，老爹给赵匡胤找了一个有学问的老师，这回还真把赵匡胤给镇住了，每天念书打下了一个好底子。同时这武艺啊，赵匡胤也没落下，练就了一身的腱子肉，力敌众人，气吞山河。赵匡胤还喜欢结交江湖豪杰，一身的侠气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拔刀相助，是个爱管闲事的祖宗，人称叫赵大郎。这一年呢赶上过年了，家里人里里外外忙活着准备年货，赵匡胤也忙，天一亮就往外跑，擦黑才回来，结交了一帮的少年，成天聚在一块儿。转眼到了上元佳节，这天晚上照例是热热闹闹的闹花灯， 赵匡胤一个朋友一块去看花灯，来到大街之上，人山人海，好家伙，满眼的灯火呀，家家户户的都挂着五色彩灯，这彩灯上画着各种人物，舞姿绰约，还有飞鸟团花、龙纹鲤鱼，各色的花样。旁边啊，还有不少民间艺人登台表演，唱歌的、跳舞的，这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好不热闹。一帮人看得眼花缭乱，顺着花灯就往里走，正走呢，忽然听见一阵优美的歌声，大家伙顺着声音放眼望去，前边就是天庆楼。只见玉勾栏里两个一袭白裙的姑娘正在表演歌舞呢。在这么一个金碧辉煌的灯节里头，这两位姑娘的白裙子倒是显得格外显眼，好像是天上的仙女一般，格外素雅，声音宛若天籁，舞姿似蝴蝶翩翩起舞。赵匡胤一伙人看呆了，不住的叫好，一伙人嚷嚷着要去天庆楼里头啊，一边喝酒一边看。正嚷嚷的起劲儿呢，旁边有人统统赵匡胤，哎，快别看了，赶紧走吧，这可不是咱老百姓能看的地方。勾栏说白了就是古时候的戏园子，这戏园子里的姑娘表演的好，怎么就不能看呢？赵匡胤一摆手，怎么了？这勾栏是公共场合，谁都能进，我老百姓照样能进。说着大摇大摆就奔里走，旁边有个人伸手过来拦，赵匡胤啪一甩袖子，不管不顾进去了。这勾栏里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赵匡胤进去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是那狂乱的风。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狂妄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